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魏如萱以及 Jay Sean 带来的 Friday 超展开，来打开今天的早音秀的进行方式。各位好，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是10月1号，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完全有一点点不同的感觉。我们会跟大家来盘点一下2018年以来的一些全新的、非常好听的一些新歌，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比如说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我们听到的来自魏如萱的这首 Friday 超展开。 当然魏如萱的这一次呢是找到了超级大才子 Jay Sean 一起来进行了这一首 Friday 超展开。轻松以求

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晚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2018年的那些让我们记忆深刻的全新的单曲。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831这个组合，因为831呢，真的是蛰伏了十年，等待了一夜，在今年的9月1号，台北小巨蛋首次举行了万人演唱会。这一次呢，也是发布了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一事无成的伟大》啊。 嗯，演唱会的同名主题曲。但这首歌曲啊，其实最被大家所称道的地方就是它整首歌太长了。差不多有别人两首歌的一个长度， 是 有6分12秒。 对，很多人呢都觉得这首歌曲有点像磅礴的一个史诗的感觉。当然，这首歌曲的主要的意思呢，他觉得这一生一事无成又怎么样呢？是谁说功成名就才伟大？也就是说，你其实，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其实也能创造处于平常人的一种伟大的感觉啊。 你的歌曲跟词互相衬托起来，也就像我们人生当中起起落落的那些瞬间。我们在831的这首《一事无成的伟大》当中，来感受一下他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人生观。 这一生一事无成又怎样？为何要功成名就才伟大？这一生一无所有朝阳，要浪到未来的事，来了再讲，懒得去想。操场边主登场，那一年的盛夏，那什么美善想把美才是真话，我舍板耍吉他，吃便当配大花，想做个老 看平凡长大，只怕时刻失败，不然就饿死吧。懂啊，难道我不怕什么代价，比妄想更无价。这一生一世无权又怎样，为何要功成名就才伟大。这一生一无所有朝阳，吊浪荡风风滑落，未来在哪，暂时不想，暂时不想。没观众的船难，小公园也照常，好票房看好不完，进攻永和豆浆，没入围的奖项，没人懂得漫长，能感动自己的歌才是唯一解答。我是也热血信仰总会醒亮，现实像沙漠般荒凉，为何幸运总还依然灿烂的光。这一生一世无权又怎样，为何要功成名就才伟大。每一晚每个一事无成的当下，我也幻想若能重

Good morning，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非常的欢快了，因为一直跟大家放送的是那些今年以来的一些新歌曲，新歌有点新气象的感觉，是不是？ 嗯，比如说的这首歌曲来自袁娅维的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别废话》。 嗯，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他今年的一张全新的专辑，名字叫做《Tierra》。在四月二十八号的时候呢，华纳音乐也为 Tia 袁娅维在北京的七九八打造了他这张专辑的声光展览，是现场非常的炫酷啊。 嗯，整个把艺术的方式打开了，不仅仅是声音的一种传递的方式，在现场大家其实是可以看到声光展的。 嗯， 那么 Tia 袁娅维呢，除了在今年有一些大火的一些影视的歌曲之外，也是发布了自己全新的专辑，同时也开启了自己的一些全国的巡演事业，真的是蒸蒸日上。 是，当然呢，发布会上的时候呢，袁娅维也提到了粉丝一直在催他的新歌，但他自己说，哎呀，你不要着急，做音乐不是做烧饼，音乐像宇宙一样，要经历了一个时间段才能够把故事讲出来哈。 就是你天地无缝的技巧，生长进化催眠警报，接通是开摆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设好圈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都反对无效，不惧较量，你露过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Don't you 生态食品博览会于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九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召开，原生态食品盛宴，来自深山里美食的味道，才下舌尖又上心。 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七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去现场就现在！抢票热线4007076666。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 站。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当然如果说故事性的话，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故事性一点都不输于刚才那首别废话。 这是全能创作歌手李荣浩来为动作冒险电影《动物世界》演唱的成长版的片尾曲。那么为什么选择李荣浩呢？因为导演觉得李荣浩的这个音色非常的醇厚，也跟男主人公郑开思一样，面对生活努力的成长，坚守本心，最终走上了开挂人生的众生相，也把这样的经历娓娓向大家道来了。 天亮了还是睡不完，想了很久，妈妈讲要经过大川，翻几座山，要不平凡好像很难。有时候被俗人批判很难接受，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象有没什么好怕，这不就是我吗？难道让你松了手了，那些话就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好了好了好了，这吧天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成长这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这条路好长，去的地方有时候理想，昨天留下的一滩泪和汗，造就现在的我越倔强越勇敢。成长简单，我要成就感，不就是一场激烈的流浪啊，结合身上的衬衫，迎着夕阳，迎着接受，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象中假装路过一笑而过。算了忘了当然这些吧，也没什么好怕，这不就是我吗？难道让你松了手了，那些话就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吧，天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成长这重量无法计算，有时候理想，昨天留下的一滩泪和汗，造就现在的我越倔强越勇敢。成长的重量，丢了狂妄，学会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各位好，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萧敬腾呢，最近在 HITO 的颁奖典礼当中呢，是和罗大佑对标琴技，表现了获得了满堂彩。没想到经过一夜呢，他竟然传出了骨裂的这样一个消息，所以这个消息也是让粉丝担心不已啊。 这个骨裂呢，是因为他空闲时间打篮球不幸拐到了手，接着又弹琴表演，然后让旧伤恶化，所以这个消息传出了之后，也是让粉丝都觉得非常的担心。 不过呢，粉丝我觉得不需要担心太久了，因为萧敬腾呢发出了这样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让我为你唱情歌》，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突然

如果熟悉我们早音秀的朋友的话，刚才这首歌曲你一定不会太陌生，来自于吴青峰 featuring 9M88 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Everybody Woohoo。 是，这也是青峰个人的首支 solo 单曲。 嗯，当然呢，这首歌曲呢应该从单曲的选歌和试听开始，吴青峰呢就展现了有别于以往的决心，因为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特别独特的，名字叫做 disco 的一种曲风，非常复古啊。 其实一开始放出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惊讶说啊，什么，难道青峰要单飞了吗？你要不再组苏打绿了吗？其实没有哈，因为苏打绿现在还在休团期间。那么这一次呢，吴青峰也是特别特殊的，在美国期间听到了9M88的演唱，他觉得好喜欢，所以就邀请他来一起合作了这首歌曲。 对，这首歌曲呢一定会让你的耳膜有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倒是展现了这位歌手平常一贯让大家所熟知的那一面，那就是来自于毛不易的这首歌曲《平凡的一天》啊。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日落之前，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见面又聊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酒意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是最完美的一天啊，你也想要吗？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

Good morning， 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夜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曲，近期应该是曾经引起了微博包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一片热议啊。 主要还是在微博上吧，因为这首歌曲发出了之后，方文山的微博居然爆了。 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啊！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不爱我就拉倒》。但是我觉得，作为周董30多年歌迷的静瑜来说的话，这首歌曲你当时应该很期待吧？ 什么叫周董30多年的歌迷？他出道才几年，我才多少岁啊？但确实呢，对周董的歌曲非常熟悉，所以这次听到《不爱我就拉倒》之后，会很惊呼说，这歌词真的是你自己写的吗？而且真的要写出这种非常大男孩歌词， 对， 其实还蛮贴切他现在爱喝奶茶的这个气质的。 反正歌有胸肌给你靠嘛哈。当然这首歌曲的当时呢，一经发布之后呢，就很多粉丝大呼有点受不了啊，所以像你刚才说到的，都去报了方文山的微博，赶快回来了救救周董吧哈。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来自周杰伦的新歌《不爱我就拉倒》，歌词到底有多可爱呢？ 寒流来了刚好，刚好可以把你收放外套，把安全帽戴好，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加速狂飙。你说不要，爱的深你不想。他的怀抱曾比我好，你幸福就高，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不要爱的抱抱，反正我又不是没有人要，可怜的兄弟，如果你还想靠 in my head, let it all go. Got you stuck on my body like a tattoo. 好的，一首英文歌曲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个人非常喜欢，来自于猫速公路的跳舞的猫。如果你不怎么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可能对这个组合的名字有点陌生，但其实在我们的早秀当中呢，这首歌曲也已经播送过好几遍了哈。 猫速公路呢是一组音乐系的同学，他们在毕业之后组成了乐团，开始创作中文歌曲，并且在今年的二月份发行了这一首跳舞的猫。 嗯，跳舞的猫呢很讨人喜欢，原因大概呢是主角是一只非常可爱的猫咪，再加上复古的 funky 的曲风，所以呢前奏一进来的时候，这种复古的旋律和节奏就立刻抓住耳朵了。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跳舞的猫是如何畅快的去跳舞的。 Come on。 在公园睡着，我做了一场梦，通通不停放大，手脚跟着时空戴上墨镜叫爱是跳舞，跟着节拍起一二三四五，你少了风那一做别的事情，变成猫跳一支舞、yeah、给我金鱼两条，吃饱了不想动， 跳舞的猫，来自于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接下来呢，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跟猫速公路的这首歌曲，它的节奏感就完全不一样了，可能要慢慢的回归一种比较平静的感觉当中啊。 嗯，莫文蔚和林俊杰啊，一个来自香港，一个来自新加坡，那么已经分别拿下了两届的新曲歌王和歌后。那今年呢，莫文蔚在筹备自己新专辑的时候，就想过要跟很多人去合作、 嗯、 那么林俊杰就是他最早敲定的一个合作的嘉宾了。 是，所以呢，一直到新专辑的时候呢，这两位空中飞人终于可以在音乐当中来慢慢的感受以及相会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Karen 莫文蔚带来的这一首全新的歌曲《心领神会》，选择他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 还开心，阳光热烈，就伤心走入冷夜。越灿烂那方世界，越容易有梦熄灭。 可当眼里亮着夙愿，什么深渊都看不见。从不习惯害怕退却，一受伤也格外贪恋。谢谢你沿路的守护和谅解，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你让我有自由冒险起飞，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我的了解太美，才会在向往时流泪。最深的爱像蓝天，宽容的无边无界，飞越极限，你比我还要喜悦。沿着门的内心世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眼神能交换的一切，远远超过许多语言。人再好强，也想被宝贝一点。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心领神会。当然呢，2018年还有很多的新歌值得我们去等待以及探索。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只为大家送上了一部分，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为大家盘点2018年的好听的新歌。明天7点钟早安音乐秀和您不见不散。 好了，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 明天见。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这个世界完全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早夕相伴。能不能